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78集。明月入军心，打算吓死人家一家。重型基地跟程俊有合作，知道129的防火墙是秦冉设计的之后，就花重金让秦冉重新为他们设计了这条系统。虽然每天来攻击他们防火墙的人多了，但在系统的保护文件之内基本上是高枕无忧。今天秦冉被收录到机密的文件有松动迹象，确实被吓了一大跳。到路上大队长才渐渐有些反应过来，如今又在这里看到秦冉，大队长才真的松了一口气。秦冉放下手机，抬头看了看大队长，他还没说什么，大队长就自我介绍了。 哦，我是重型一组组长，以前是俊野手下的，之前您跟局长签协议的时候 我也在场。 不过那时候那场面大佬太多，大队长丝毫不起眼，他知道秦冉可能没有注意到他。秦冉哦了一声，就没有跟他说他记得他了，只是点了一下头。哦，行吧，接下来的事情你处理。 那您的电脑？ 大队长恭敬地回道。秦冉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捏了捏手腕，略微抬眸。你们带回去，证据都在里面了。大队长看了秦冉一眼，有些纠结。秦冉的电脑，他敢拿也不敢用啊。秦冉走过来，拍了拍大队长的肩膀，垂眸笑道。没事，去吧，你们先去处理，我这里还有其他事儿。听秦冉还有其他事儿，大队长就不敢打扰他的正事儿了，折回去处理陈老的事情。两人说话的时候，身边除了潘明月，没有其他人敢说话。直到大队长走了，刘姐才咽了咽口水。她有些认出来秦冉的脸了，可能对方真人过分的摄人，她有点不太敢认。 明月呀。 刘姐磕磕绊绊地问， 你的这位朋友 潘明月也回过神来，她看向刘姐。 魏德轩跟居善堂哪家的水煮肉好吃一点 啊？居善堂 谢谢。 潘明月礼貌地道了谢，才看向秦冉。 冉冉，我们去居善堂。 秦冉对这些没有研究，听潘明月说他也不拒绝，单手慢悠悠地敲着手机等潘明月出来。等潘明月走到了自己身边，秦冉才点着手机看向江科长等人。你们一起去？他问得很有礼貌，但莫名的连江科长也不敢拒绝。一行人面面相觑，都去了。这几个人中，罗谦的表情最为僵硬。秦冉先出去，准备给程俊打个电话，说中午要跟潘明月吃饭。江科长等人还在后面的看守所里。刚出门，看守所的所长接到消息后，跌跌撞撞地赶过来了。按照职位，所长比江科长还要高两个等级。然而此时看到江科长，他又是弯腰又是作揖的。 江科长，手底下的人不懂事儿，竟然把你们抓起来，这件事我一定严查，一定让你们满意啊。 他浑身有些抖，额头都冒出来细汗。江科长跟刘姐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，然而这种情况还是不在他们的预料之中。此时只看向几步远处的潘明月。看到潘明月，所长一愣，然后连忙回道。 潘小姐，原来是您呐。这件事我 知道。 这个所长之前跟好队友合作，潘明月认识。 这件事情重型监狱接手了，我们不插手。 他好心的没有说秦冉的事儿，怕把所长吓哭。听潘明月这么说，所长点头。 哦，那我去找大队长啊。 等所长走后，潘明月才看着江科长等人笑了笑，说道： 我们走吧。 看到刚刚那个大队长的肩章了吗？ 刘姐走在罗谦身边，僵硬地问道。罗谦倒是比刘姐淡定，他颔首还能轻松地回： 看到了，估摸着跟何院差不多一个等级的。 刘姐看罗谦这么淡定，瞥他一眼，悠悠地道： 你都不好奇，不震惊？ 他们在稽查院见到何锦仙的次数不多，对于重型基地这个级别的人，他们就更难见到了。但是刘姐他们震惊的不是见到了大队长，而是那位大队长对秦冉的态度。 没什么好震惊的。 说到这儿，罗青默默地看了潘明月一眼。 知道明月那朋友是谁，你们就觉得这一切都正常了。 江科长跟刘姐确实觉得秦冉眼熟，毕竟秦冉成俊在京城火了这么久，大部分有事的人都收到过他们的浅显资料。虽然查不到秦冉的底牌，但查他的长相这种基本资料还是可以的。真人跟照片有差别，尤其是今天秦冉几乎没有露全脸，江科长、刘姐他们只是偶尔看到过秦冉的照片。时间隔得这么久，秦冉也不在他们这行混，记忆差不多已经模糊了。被罗谦这么一说，刘姐继续悠悠地开口： 真的是 确定以及肯定。 说到这儿，罗谦看着刘姐： 京城这个圈子里的就没有不认识他的脸的。 毕竟当初每个人都收到了程俊私底下的那份警告。江科长舒出一口气，他也不知道用什么眼神去看潘明月了。一行人中午去居善堂吃了饭，吃饭时连一向话多的罗谦也低头吃饭。午饭吃完，江科长等人站在酒店门口打车回去。秦冉跟在潘明月身后，正在往头上扣帽子，等着施立明的车过来。以后准备在稽查院，不打算兼个职。秦冉手插进兜里，看了潘明月一眼。潘明月抿抿唇，似乎是笑了。 129？ 不是，别给常老大收拾烂摊子。秦冉偏了偏头，不太在意地问道：我是说摄影，有兴趣跟陈姐学学吗？潘明月这一次没有立马回答，因为他接到了看守所的电话，是所长打来的。 潘小姐，您的手机还在看守所？听我的手下说，之前有一位风阿姨给您打了电话。 潘明月刚跟看守所的所长打完电话，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道声音： 明月，你刚刚不是在警局吗？ 声音有些尖锐。潘明月朝声源处看了一眼，正是风夫人还有李双宁。刺啦一声，施立明的车停在酒店门口，并且下来开后门。秦冉看也没看风夫人，只朝后门抬了抬下巴，让潘明月进去。风夫人李双宁站在原地，看着潘明月坐到了一辆黑色的车中。那辆车风夫人身边的人也有，不算那种豪车，但车牌号是军方的。风夫人算是圈子中的人，能够勉强认出来一点红字开头的车牌号。潘明月认识军方的人？风夫人心里有些许的震惊，她看着车离开的方向，若有所思地看向李双宁，发现李双宁愣住了。 双宁，你认识刚刚的人？ 李双宁回过神来，连忙道： 没有，我只是在想他是怎么从警察局出来的。 风夫人还在想潘明月的事，没有发现李双宁的反应不对。两人一起进酒店， 李双宁这才回头看了看。他跟秦冉交锋过两次，两次事业大跌都是因为秦冉，自然记得他。即便秦冉没有露脸，他也认识。打死他都没有想到，秦冉看起来跟潘明月的关系这么好。李双宁也知道冯夫人看中自己，完全是因为自己各方面适合冯慈，并且他看不起潘明月的出身。若是被他知道潘明月跟秦冉认识，李双宁紧了紧双手，没把秦冉的事情跟冯夫人说，心底却开始纠结了。车上，潘明月惊喜地看向秦冉， 秦影帝要结婚了。 刚刚秦管家通知我的，就下个月。秦冉想想何晨也头疼，何晨对他家人太随意了，还没有带他们见见他家人，婚期还是秦管家一手安排的。 可算是等到这一天了。 潘明月抿唇笑道。 秦影帝的粉丝也心满意足了。 秦冉也往后靠了靠，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最后陈姐还要变成婶婶。程俊也已经不止一两次跟他控诉过他辈分的问题了，明明他是爸爸级的人物，现在不管到哪不是叫哥就得叫长辈，尤其是严重的跟他提了提唐军的问题。谁能想到之前还是唐军的忘年交，没过一年唐军就蹭蹭蹭的坐火箭一般变成了他的舅老爷，连长两个辈分。秦冉把潘明月带到秦家，他还要去秦家说何晨的事，主要是他们这边要见家长。至于潘明月，秦冉自作主张让他做秦修成婚礼整个流程的摄影。秦汉秋、秦修成等人都在秦家，潘明月礼貌地一一见过，然后安静地坐在一边听他们讨论何晨跟秦修成的事儿。大事小事能安排的秦管家都安排好了，只剩下一些事情需要秦修成自己亲自去处理，比如迟来的见家长这件事。 明天去何家？ 秦管家站在一边听着几个人的决定，不由顿了一下。 你们一起去？都去？ 秦冉看他一眼迟疑道。啊，这样比较有诚意吧。听说因为何晨前一段婚姻失败，何家对他下一次婚姻十分重视，这些牌面必须有。在跟秦汉秋喝茶的肯尼斯开口道。 我答应了程俊要给何晨添妆。秦兄弟，是天庄这么一说吧？ 秦汉秋点头说道。 哎，没错没错，呵呵，你进步很快。 哎呀，你们疯了吧？确定不是打算吓死人家一家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